欢迎来到 Otta Channel， 我是末日， 我记得 呢度系 Otta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咁啊，我哋今次要讲嘅专题咧，其实我哋不时都会提一提。简单讲就系呢个主机嘅性能竞赛，唔系嗰个性能竞赛本身，系佢对呢个游戏业界有几咁多不良影响。 呢、這个我闹咗好，我起码闹咗三年，唔系闹廿年啦。由 PS 二年代我就已经闹到而家啦。 而我哋嘅啟發其實好相似，所以今次應該冇太多火花，可能有少少分別啦。咁首先我哋立張個論先啦，就係而家遊戲業界 game 少啊、game 貴啊、不多啊，啲三 A 大作成 Q 係炒粉啊嗰啲嘢，其實好多時都係源於軍備競賽，呢、這個畫質上面嘅軍備競賽會令到呢個遊戲業界成個業界都俾你搞彎曬。而家有業界好多問題，其實都源於呢個問，都係源於呢個業界嘅軍備競賽畫質上面嘅軍備競賽產生嘅。咁啊，最直觉嘅睇法嘅反应咧，就系开发成本。当年红白机年代开发只游戏100万 yen 啊，而家六皮港纸唔到啊。当虽然当年嘅100万 yen 同而家100万 yen 嘅日本眼中系差唔多嘅啫，佢哋冇乜通胀啦。我印象中唔系好记得个实数啦，系佢都用咗100万 yen 嘅啫，100万 yen 啊，大佬开发一只 game 啊，而家手机 game 都做唔到啦。跟住下一个世代超任。超任的一隻游戏平均要用1000万 yen 去开发。咁1000万 yen 是不是很多呢？60多万又不是真的很夸张的。去到 PS 或者 N64, 看你怎么看吧，年代一隻 game 日益是啊，每一次都多过个零啊。到 PS2, 大家估捻到啦，个数是不好10亿，是5亿平均是5亿 PS2。PS3 20亿，即是多5倍跟住多4倍。跟住往后嘅数我就冇数字啦，因为 PS4 数下差实就太大啦。 去到一个就叫做已经系嗰啲我数唔到几个零嗰种嘅。 但系根据呢个趋势，你都知道佢个增加倍率系放慢嘅，但系个增加依然系好捻恐怖级数去增加紧、开发成本暴升。以前由点解红白机年代可以出咁捻多游戏？因为我买一只 game 嗰阵时啊，正版游戏咁多年嚟系冇平过，亦都冇贵过，好捻恐怖。谂紧通胀嘅，即系好嘅日本咧，个冇乜通胀嘅，但你开发成本系咁样跳、哦，咁你可以谂下当年红白机开发几咁爽，几咁爽皮嘅事。一只5000 yen 嘅 game， 你拆账拆到落去游戏开发者手上，大概可以分到2-3000 yen 左右。咁我一只开发成本50万 yen 嘅嘢，你自己计下数，佢唔使卖好多只噶，其实就已经回到本噶啦。喺咁嘅情况之下，我梗系可以救出咯。当然交出会有个成分就是蓝鱼充作啦，这个知名的 Atari Sol 啦。咁亦都可以出到好多奇奇怪怪，大家唔系大众，唔系面向大众，大家会有啲小众会有得好开心，但大众唔买单嘅游戏。 喂，但喂，你头先嘅讲法可以讲到就咩？花几十亿唔会出够 game 咁样，花几十亿都系出够，喂， 佢够唔系呢种够啊？佢系我讲嘅够 game 系指紧好奇怪的。 唔系，应该我讲法，我意思系话。而家出啲鸠 game 少咗，唔系因为鸠 game 少咗，又系啲 game 出得少咗咯。咁少 game 少咗，鸠 game 比例咪自然低咗咯。一样啫嘛。你 game 越多，骑 game 垃圾 game 多，大佬我随便 up 到一对 high game 啦，好似 For Spoken 咁你玩啊！大佬一出之后已经耻笑到而家啦。仲有三 A 大作顶你快，黑夜打乌鸦嗰只咁嘅嘢。 我讲嘅系讲紧一啲小众实验性质又唔同面向，未必卖到钱嘅游戏。 Indie game 咯，而家其实喺Switch 好多 Indie game 嘅，系大家宁愿喺 Switch 买都唔喺 Switch 买就系、是、咁用咁你啲 Indie game 人 Hades 嗰啲乜嘢喺 Switch 玩系干好多啊嘛，又唔嗱佢又唔需要好高，唔需要高好多硬件性能噶啦，嗰啲够难听讲句。用红白机之外咪夸张啲嘅，讲紧 PS 年代咁啊，你会出到嘅游戏，出即系用喺 Switch 玩，画面又唔使咁靓，又好玩，价钱又唔使，价钱又平，平均就话两1000 yen 咁样都搞掂咯，几过瘾啊！ 而家就讲紧红喺红白机嘅年代咧，可以系 One Man Band 都仲 OK 嘅，当然唔系一定只只 game 都得啦，佢有部分有开发规模嘅，但系好多游戏咧，其实系几条友仔志同道合，甚至同人咁认识，你写程式。我走去读啲点阵图，我走去写故事，再加企划，再加平衡，再乜乜， 冇几个人搞掂噶咯。 我记得当年 DQ 二好似唔知用咗两几个礼拜出咗。 DQ 我记得好似一啊，开发团队好似七定八个人嘅。 就咯， 几个人唔到十个噶咋。 即系 DQ 二好似唔知好快就被冧，因为好快即刻被冧揼出嚟，因为又系极速赶工揼出嚟嘅。嗰时好多 game 都系噶。当然你咁情况之下出现咗好似细，例如话当年大地震咁样，一堆 high game 四个礼拜就揼啲 game 出嚟，结果只 game 一全卖紧就沙漠度。有呢个问题嘅 ，E.T. 有冇四个礼拜咁多啊？好似冇喎。 四个礼拜，因为我记得睇翻当时睇纪录片都讲四个礼拜嘅，系閪咗个閪閪咗极限就系，如果结果就系咩？系埋晒沙漠度，俾人掘翻出嚟，即使嗰套好似传说原来真嘅，一大堆 E.T. 旧 game。 咁你可以咁样做啦，咁但系去到超人年代，你已经难噶啦，因为几万蚊港币你都攞得出啦，但系几十万就开始赤啦。可能血管无跛嘅话，即系随时冇咗够首期，首期够唔够？而家都唔够啦。 但基本上仍然系可以一般嚟话，一啲厂基本上仍然维持到嘅。 我唔好讲厂先，我先讲一个人由零想搞一嚿游戏，我有念头，我有相关技术，我想要搞个游戏。咁我哋五六个人，每人夹两三万，咁都可以夹只游戏出嚟，都可以出到超任都出。超任冇可能，依然系一个几人到十几人嘅小公司，或者一个初创公司，可以承担得到嘅上啦。但系再上一格。去到 PSN 64年代唔得啦， 唔得啦， 一亿 yen 已经唔系一个一亿人嘅，咁因为开发费嘅暴涨，除咗程式嘅规模变大之外咧，最主要最大一嚿就系 3D。 一去咗 3D 年代，情况就唔同晒噶啦。 而好吊诡甚至讽刺嘅系咧，开启 3D 年代嘅既唔系任天堂，亦都唔系 Sony， 系 Sega。呢、这个真系讲我哋讲股，即系我哋你当我哋前半部应该讲股时间系比较多啦。Sega 当年喺个超任年末期，即系 2D 画面空前成熟嗰阵时，大家你觉得 2D 画面基本上冇乜得再成熟噶啦，因为喂你颜色已经几乎冇再限制啦，画面表现跟住有几层卷轴，又有半透明效果，即系 2D 游戏嚟讲，佢已经好完备啦。老老实实，现在你话即刻只 2D 游戏咧，其实。超人几乎都做得到出嚟啦，除咗变咗艳绿色之外咧，系应该系话同时发色数艳绿色，佢系我觉得佢系65535入边几万色入边显示艳，同时显示艳绿色。但系当画面发色数已经去到16bit以上的时候，唔使32啊，而家我哋行32啊，唔使32啊，16bit已经够噶啦，就已经你基本上你系冇办法喺 2D 画面上面再有咩进步噶啦，其实，你最多都系多几层卷轴。大佬三四层是不是充足呢，可以再有可以再多一点的。但是再多都不会差很远的。基本上他们的规模已经定在这里了。但是就是平地一声雷，突然间多了个新的表现就叫 3D。开启他的竟然是在 3D 战争中最落败的 Sega。 即系当时 Sega 街机佢本身 Retro Fighter、Retro Racing 嗰啲嘢嘛。即系 Sega 喺嗰个时代喺日系厂。 再早少少，喺 Retro Fighter 仲少少。 喺当时一日系讲佢先最早嗰批嚟嘅，咁要俾翻 credit 佢。 Sega 先行者嚟噶，咁啊，但系开封牛啊，冇乜好嘢，好鬼下场啦。因为佢当年展示一个 3D 嘅暴龙，我记得我仲记得段片噶。唔好话以现代，以当时眼光都系好奇丑无比，基本上系方块做出嚟。但系佢系立体嘅，你见谂下呢件嘢喺当时就有业界底咁震撼，结果就开始呢个 3D 嗰个竞赛啦。嗰啲多边形越嚟多，我而家已经冇人讲啦。但系当年咧 ，PS 咧系喺度讲啊，我哋同时可以处理几多多呢边形啊，好劲好劲咁样噶。当时会讲呢啲嘢，而家冇人提起呢回事啦。实听嗰边就因为佢个机能就系、是、当年咧，佢系点解佢会做出咁二律背反嘅行为咧？佢当年一方面就技术嗰啲技术捻，因为最技术捻嗰啲其实去晒 Sega 嘅。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啦。当年啊，喺游戏界最技术捻嗰啲咧，就最好中意 Sega， 嗰度好捻多嗰啲机嗰啲怪客嘅，即系最中意玩技术嗰啲就去晒嗰边噶啦。当然有部分留咗喺 PC 嗰边啦。 因为日本 P 啊，唔系日本 PC 唔成气候啊嘛，就直至而家都仲系。 咁啊，佢就去展示咗个 3D 影片。咁但系第一方面咧。主机开发部早期开发之前咁要个大佬有个方向噶嘛，咁就写问卷就可以问佢啲厂商，佢又系佢哋出嘅厂商，你想要向 3D 发展啦，定系想去 2D 发展？嗱，首先要俾个 credit Sega 识得问呢个问题，喺当年已经好划时代，真系好划时代。你谂下喺全世界都未识咩叫 3D 嗰阵时，全世界都冇咩嘢 3D 个印象的时候。他已经懂得问这个问题， 呢件事已经值得俾个 credit 佢啦。咁但系你要知道，你 Sega 都多技术捻啫，其他厂唔系噶嘛。咁其他厂嘅答案就系、是，我暂时都仲系想要啲更加强 2D 效能力嘅呢个嘢嚟。 一定系嘅。 日本人保守啊嘛， 唔系全，唔系应该系全世界都系。即系呢个福特汽车嗰个创作人话斋，如果你问个客想要咩，佢一定话我想要更快嘅马拉马车，一定系嘅，一定保守嘅，所有开发都系嘅，所有新嘢都系， 因为见识限制想象力。 系啦，系啦，就咁样啫嘛，一定。 因为嗰阵时嘅厂商根本未见识到 3D 嘅破坏力。甚至 Sega 出咗嗰段片之后咧，都系有少数有先见之明嘅人去知道嘅。个少数有乜嘢咧？九多亮、宫本茂呢啲业界嘅顶尖，后尾变咗顶尖，唔系，宫本茂嗰阵时已经系顶尖啦，唔好意思。嗰啲系知道嘅，嗰啲系睇得出嘅。哇，佢哋知道往后系 3D 嘅年代噶啦，所以点解 N24 系一个完全倾向 3D 嘅主机嚟噶？虽然有优越感，所以佢哋迟咗好多发售啦。咁 3D 冇错系是引起业界的一个大革新。问题就是 3D 器都引起个成本的巨量的上升。这样东西就有几样东西。刚刚就提到多边形问题。就是往后为什么现在人不再提什么多边形呢？因为如果提出来的话，就会跟当年 Intel 是这样不断强调它的 CPU 多个 MHz, 后面多个 GHz 一样的情况。 没意思的变了。 是完全反映不到它的进步。 就是咯。 你 Pentium D,我唔记得，突然间唔记得佢个最后嗰个代号系乜嘢，个架构叫乜春北木之后嗰、那个，我唔记咗啦。喺度强调紧，我哋上到四亿几啊，乜乜如何那样。咁但系佢后屘再出 Core Deal 嗰阵时，你粒 Core Deal 几出，时物几多啊？2.13，啲观众即刻唔买马啦，就唔买单。我点解唔买一个4G 嘅 CPU 啊？因为佢一路喺度吹嘘，就令到或者使用者认为时物就等于速度。虽然其实 PowerPC 同呢个 AMD 嗰边唔系咁讲呢啲嘢嘅，不过算啦吓，呢个就一样情况啦。多边形数嘅增长系有增长嘅，但系放慢得非常之紧要，你完全感觉唔到系一个划时代嘅嘢嚟嘅。但系当然呢个讲法系咪同大家嘅实际感官好唔同？由 PS 去到 PS2， 由 PS2 去到 PS3， 由 PS3 去到 PS4， 快就算啦，快就算紧数啦。呢四代嘅更新。你都会见到佢嘅 3D 系劲靓咗好多好多好多嘅，呢个你毋庸置疑嘅。点解会差咗咁多咧？其实就系佢哋运算机能系冇办法咁样随住你个要求咁样暴增法嘅。当年你允许阿罗拉四方奶，你而家俾人见到狗牙都屌靓到你开花，完全系两种唔同嘅审美嚟噶啦嘛，已经系。但系硬件嘅性能系冇办法住佢咁样而提升。於是業界就要想不同的方法去節省多邊形。第一個革命是 PS2 的革命，就是內多邊形，即是見不到的部分。以前 PS 年代大部分出 的多邊形是全部畫出來的，無論你見到它見不到，因為見就是一個模在那裡嘛。那它開始要想，哦，這個角度下面呢，觀眾的角度是這樣望下去的，所以呢其實後面啊被東西遮住的地方呢，你是不用洗畫的。这个也是为什么这个包黑石前三代是坦克视角的，我们成日讲就是它固定视角，然后个人个 3D 的人在那里动来动去的嘛。其实它就是用这个方法去偷了一部分多边形。当年就是这样做的，这个其中一个方法。然后一个我先讲，我真的不是踢懒的，虽然我有做过游戏开发，但是这些我不是非常之熟，我太仔细我讲不到。另一个比较熟的方法就是烘焙，所谓的就是你个 3D 效果望落去呢、这个角度望落去就是掌握样样嘢。你但系你其实你谂清楚，你望嘅一个平面嘅 mon 嚟嘅，除非你 VR 啦。但系点解你会觉得嗰件嘢系 3D？ 一嚟佢晓转啊，二嚟就系你望嗰阵时有阴影、有凹凸、有个感觉喺度啊嘛。咁佢第一代开发嘅就有乜嘢咧？贴图素材。后屘先发现嘅，话你听，后屘先出现嘅呢样嘢系就系、是、个素材预处理。这个素材本身其实系一片平面嚟嘅，但系佢做到好似有阴影咁样样。最常见就是草啲砖后嗰啲平面嘅，本个建议系平面，但有凹凸嘅平面，呢啲系最容易做嘅。佢预先将个素材做到好似有光影咁样去做出嚟，咁你望落去咪好似系 3D 咁样咯。但系佢实际上只要一个平面搞掂啦，咁咪唔使咁多边形搞出嚟咯。因为当年咧，FF 啊， 佢話佢啲 3D 好撚靚噶嘛，喺度數頭髮啊！我唔記得大家仲記唔記得當年 FF 啊？ 黐人線， 喺度數啊啊，係數條女，唔知唔係數主角啦，數條女，數條女有幾多條頭髮？我好記得當年真係咁樣做噶，點解？因為嗰陣時逐條逐條頭髮張出嚟噶，而家冇人咁做噶嘛，都係做個頭嘅頭髮嘅模型，可能佢又會加埋物理模型啦，咁然後再加翻個頭髮嘅 texture 落去俾佢。嗰嚿嘢就系预先烘焙， 梗系啦，方便可以做光头屋啊嘛。 即系咁，嗱呢样嘢就系咁啊，正经啦，讲啦咁啊。佢呢样嘢系会令到一个有限嘅性能入边表现得好似更加强劲，因为呢啲嘢可以预运算嘅，即系唔系当时即时放嘅，我已经 gen 好咗，然后车落去。呢个亦都就点解我哋嘅游戏个容量越来越恐怖，因为以前所有嘢都系即时运算嘅，以前嘅 3D 大部分都系即时运算嘅。咁佢咪唔使搞咁多嘢咯，但系你好多多咗好多预运算嘅嘢车咗落去，咁阴影嘅贴图图出，咁有个好大嘅问题就系咧，一转角度你就穿煲噶啦。咁所以点解当年系要有部分 3D 系要固定视角要获得？你谂下，你谂翻当年啦，当年你玩巴西嗰阵时咧，虽然佢系固定视角，但系阿 Leon 咧个 3D 相对嚟讲咧系靓仔好多啊，靓仔过同期嗰啲其他 3D 嘅。有你回想翻啊？就是因为他懂得用这些咁嘅取巧技巧，即系你可以话取巧啦。咁啊，当然睇你点睇啊， 我冇所谓嘅取巧，又觉得 啊。咁后屘时到第四代巴式第四、第五、六代，咁技术进步啦，硬件进步啦，咁所以佢亦都唔再需要顾忌你固定视角啦，唔再需要固定视角去就佢个贴图材质啦。咁佢入边有咩技术呢？就系佢依然首先系啱啱个技术入边啦。佢有个办法就系佢将你个平面变形，适当地扭曲变形。咁咪可以模拟到你个视觉改变咯。最容易就系乜嘢咧？你开你嘅 PS 或者系任何修图软件，佢系会有个扭曲嘅修复噶。即系话你张相本来影，你想影正前方嘅，但系你系影得唔好，咁啊斜咗，咁啊有个梯形咁样啦。咁你系可以喺 PS 啊或者任何修图软件上面校翻，咁佢就会将佢校翻做。如果佢系正面系点样样嘅，佢系加入呢种类似咁样嘅嘢，甚至系凹凸。有少少嘅凹凸，去尽量弥补到你转角度嗰阵时，令你觉得冇咁觉得佢系喐紧。呢个主要系放喺背景上面，主角好少咁样做，即系你物体主角尤其是好少咁样做。第一就容易穿崩啦，你主角走嚟走去噶嘛。第二就系、是主角多啲资源出去，悭翻啲背景资源，因为你总唔能够冇背景冇剩噶嘛。你总唔能够话这是墙咁一面墙，真系悭到咁嘅地步噶嘛。你純粹個貼圖材質亦都好出氣，咁所以佢做到大家唔會得太奇怪就算啦，就咁樣去偷咗背景嘅 polygon 去車落去個主角度，所以主角咪可以靚仔啲咯。咁當然呢個嘢後屘亦都啱啱講過，應用佢人上面都有應用嗰啲皮膚化嘅材質啊，你啲頭髮啊，我用呢啲方法去做。問題就係咧，烘焙呢件事本身係非常之花時間。佢有一部强劲嘅 3D 线路啦，然后美术都去 gen， 都系估计个光源系点样打落去，因为我哋而家仲系光生化嘅游戏嚟噶嘛，佢估计光源点样打落去，跟住有个 3D 图出嚟啦，然后用嗰部图 gen 咗嗰一个角度之下，啲物件唔喐嘅状况之下，嗰、那个样系点样嘅，然后拆成素材，然后车落去，你转咗唔同角度，你要再做一次，你件物件喐咗嘅话，要再做一次，咁就会变成你件嘢一旦开始开发。你开始去做美术烘焙嗰阵时咧，你就好难再去，唔系好难嘅，通常啲点解啲制作人都会继续做嘅。你一旦喐嘅话咧，佢哋啲美术嗰啲就屌你老母噶啦，大佬，即系你其实你个场景，即系譬如话，我觉得呢度应该要摆只雀仔喺度，你知啊，吴宇森嗰啲啦，好捻中意噶嘛，放白鸽噶嘛，咁你烘焙嗰啲就唔好意思啦，你重新嚟过咯。呢、这个亦都系点解现在嘅 3D 个成本系比当年个 3D 大幅上升，因为调翻转谂咯。如果你个就咁怼个 3D 个，你话硬件低 polygon 咪低 polygon 咯，关我卵事。我高多你个硬件可以运算多啲 polygon， 我咪整画质整细啲咯，同你 PC 教你个画质一样嘅啫嘛。我唔会做多咗嘢噶。咁点解而家嘅成本会贵咗咁多？就系、是、因为呢度，因为其中一个好主要嘅原因 ，3D 嘅成本点解会因为咁而大幅嘅咗？当然仲有其他嘢啦吓，佢为咗令到喺佢有限嘅性能之下。可以得到更加好的畫面效果，你最容易看的就是 PS2 的前期，我先過了那些、本來是 PS 開發案然後搬了 PS2 那些啦， PS2 原生嘅，但系早期嘅游戏同后期嘅游戏两码子嘅事，就系、是、嗰种偷工减料技术开始发挥功用。咁啊，但系呢个代价系乜嘢？就系、是、你个开发时间、开发成本、开发弹性越嚟越低。你一旦你改修改你入边某啲嘢，你到中期去修改啲嘢嘅话，你前期有啲嘢你要做真嚟过模组啊嗰啲嘢，所以唔好似以前咁 PS 年代你开发个模组出嚟啦，咁咪一路搬到底咯。你行唔喐就行唔喐咯，关我卵事。唔需要讲，嗰阵时唔使谂多嘢。以前直机咪直机咯，你唔好屌噶。但系而家啱啱讲呢个世界大嗰阵时，直机都有人屌啊。咁啊就咁简单嘅咋。所以固然一方面系对硬体要求越来越高。但系对应翻嚟咧，对软体开发所需要嘅时间亦都越嚟越长。呢、这个 一定系嘅。嗱，呢样嘢咧好简，其实道理好简单啫嘛，就系、是、我好多年前讲过个道理、就是，就系硬件你可以不断加晶体，纯粹一个叫技术嘅成长，即系例如咩三 mm 啊、两 mm 嗰啲加去，但系人脑唔系可以三 mm、两 mm 噶，人脑唔可以话咩，我每十八句我脑会加快一倍啊。咁我人嘅能力系咁多噶啦。咁你当你要加一倍嘅话，你要需要多倍人力。花咗一倍嘅时间，先做到适合嘅画，即系做到追上嘅画面嘅画质，然跟住同就结论就系俾多啲钱，请多啲人。结果以前一百个以前啊，我记得好多年前啊，开 Forza Xbox 啊，三百个人当时佢应该叫做咩超天文超级大嘅 team 啊，而家三百个人少而科啦，成千人都有啦。即系搞到一只 game 要成千人开发，跟住开发三年至四年，仲有、开发出嚟只 game 头一年。啲麦当劳咧喊嘅，啲古人精怪真系沙巴烹啊！跟住你花一年时间执到佢，由唔可以玩至可以玩，至到而家玩得噶啦，要花一年以上时间。哇，大佬点顶啊？ 嗱，呢个就关嗱两样嘢。第一，其实呢只 game 本身开发规模好大啦，大家知啦，俾钱啦咁样样。其实佢仲承受咗一个压力，就系财务压力。呢个公开秘密嚟噶啦。波兰蠢佬佢哋点解要急住出？就因为佢哋顶头嗰边话，你再唔出，我哋资金有问题。就是钱啊，真系钱就贵，因为你开发成本好卵贵啊嘛，咁你一间公司承受唔住啊嘛，咁咪搵多几间公司咯，甚至要搵银行去周转咯，咁银行 call 咯，嗰阵时你咪扑街咯。 同埋一样嘢系，而家游戏应该复力乜，仲有应该咁讲，而家咧仲有一条桥嘅，搵冤大头，解我就系、是。嗱，我俾只 game 未读占一年，咁嗰年时间就慢慢，我谂办法攞只旧钱先，由嗰年时间开发，咁一年读占完啦，咁只 game 攞出去买嘅时候，咪啱啱好咯。咁我冤大头叫 Sony 啊嘛，咁 Sony 有啲事钱，咁有个傻佬捧住大钱话，嗱我读占只 game 一年，咁我梗系俾你读占噶啦，一年后咪攞出去卖咯。到时 Sony 攞嚟派好点好唔关我事，反正我已经攞去卖入只 game， 我收咗以前钱先。而家唔少公司系咁嘅，所谓三 A 大作就系、是、卖片卖 game 花。我俾独占，然后收咗嚿钱，然后用嗰个钱嚟开发。 嗱，但系你要谂下，点解啲公司要谂咁多桥，拗水又好，咩都好。 贵啊嘛，大佬。 咪就系贵咯。咁呢个贵嘅嘢，仲有另一个，即系你啱啱嗰啲都话，你公司你点样搞，你自己死掂佢啦，唔捻关我捻事。即系你用最凉薄嘅讲法，你可以咁样讲嘅。咁但系有咩嘢关我哋事咧？就系点解而家啲游戏基本上系唔捻敢出新 IP 啊？成日都系续作，我哋讲咗好捻多年噶啦，其实 正常咯。 几时开始啲游戏一街都系有续作咧 ？PS2 年代 ，PS2 年代开始咧就系一街都系续作噶啦， 即系最安全啊嘛。 两个原因，一个就系如果一旦要同投资者去倾，因为咧当年黄宗文平要搞嘢，佢讲得服阿沙内博或赤龙级宫本茂就得噶啦嘛，甚至佢下边啲僆啊都系噶。上一掂阿宫本茂，甚至阿宫本茂谂到阿沙罗卜都唔会阻佢啦，唔会有其他人睇我，真系我反对噶嘛，因为最惊我开发佢，所有嘢都系我嘅，我话做就做，我话唔做就唔做，我蚀钱都大你嘛，你吹咩？即当然佢冇咁样讲过，咁但系佢系可以有啲咁嘅气魄噶嘛。咁但系如果你只 game 要揾人去筹期，系咪就系两回事啊？你就要同个投资者讲，嗱，我哋咧就相信咧，我哋呢只 game 可以卖到几多万只嘅，而且喺几时几时就会卖到噶啦。咁我哋支出会控制喺几多之内，然后我哋收益大概会咁多，你就会赚到咁多。呢啲讲呢啲嘢，你点样最容易说服到唔识 game 或者系识少少 game 嘅投资者续作？同荷里活一样噶，虽然荷里活就相对都冇咁冇胆，因为游戏一开发一只游戏。你可以真的可以炒粉炒得好啦，严重啊！一只游戏卖三五千，真系唔出奇嘅，三五千啊，大佬，你真系 车钱都收唔翻啊，唔会为人工。所以佢哋要说服你嘅投资者，说服佢抌钱落去开嘅呢嚿嘢。最简单就系呢只 game 有实质保证嘅。我哋之前有个买咗咁多嗰只，咁啊，今次就算打个折都买得咁多嘅。咁你投资咁多钱俾我，咁我点都会赚得翻俾你嘅。就会好容易要出现咁嘅嘢。诶，呢个咁嘅融资方式啊，系会影响到佢个开发嗰个意向啊。而家你睇动画，点解咁多啲翻兜重启作，其实一模一样意思啊。 因为翻兜重启作本身唔需要再宣传，但系知道嘅已经有基础嘅一般一个fans 层啊嘛。你计到条数，即系讲就系续作同埋复刻同埋重拍，你系好容易计到嗰个基础数啊。你唔使担心佢条数计唔埋啊，唔怕。同埋就系动画相对嚟讲会比较好，就系、是、动画要悭上嚟真系可以好难悭。但游戏系冇得悭好多嘢， 游戏冇得悭噶嘛，咁所以就会变成咧喺立项嗰阵时就已经系好保守，因为佢哋唔够胆去试，所以点解啲实验性质啊、小众向嗰啲嘢全部唔见晒，清一色都系大众向，兼且仲系续作。 又系包豪四 V 又 V， 但系已经 V 咗几多次啊？屌佢系。 包豪就还好嘅，最少好玩啦，你唔好玩先大话。 但系冇 re 咁多次啊，好玩都唔你好玩都唔好 re 咁多次啊，大佬。FF16 又 re，FF 就算捻数啦，佢就出世就已经系咁样做噶啦，屌乸星。 算罢啦 ，FF 我 超任就已经搞移植啦，忘记咗啦。 二班契弟，佢个肺。 佢哋系天生契弟噶，我冇打算帮我哋去讲，我系讲紧啲其他嗰啲，即系你其他嗰啲都系见到噶。你光荣即系无双收得之后就无双落去，就系得三个字，仲肯继续出，信仰都唔系好想出噶啦。就一样咁嘅原理啫嘛，更加唔好话新 IP 添啊，就系讲紧风险越来越大，佢哋只能倾向越来越保守嘅做法。而尤其是而家近年比较容易爆煲啦，就系点解佢会出笔嗰边催你出 game 啊？因为你出钱一日，佢嘅钱收钱一日。第一会有利息成本，嗱唔好以为利息成本好少事，当你个开发费用系亿亿声咁计嘅话咧，嗰个利息成本就好难襟计噶啦。而且你一路养住嗰班人，你要俾人工嘅。所以你个人力成本，亦系人力成本系游戏开发一个飞捻上大嚿嘅钱，应该系最主要嘅钱都系嗰度嚟。除咗少数会落咗去授权啊嗰啲嘢上面之外咧，大部分都系人力成本嚟嘅。咁嗰时咁咪逼住提早出。咁通常嘅情况下，冇人会想迟出嘅，可以早出，冇人会想迟出。点解会要拱后后边就系、是，大佬你未 test 完啊，你未执完笔啊，你未搞完啲嘢啊，甚至系乜嘢啱啱个烘焙啊嘛。有时就系你开始嗰阵时咧见个画面咧系冇咁靓嘅，后屘执嗰阵时咩 patch 完之后咧系会靓咗啊？点解啊？呢个 MGS 5就试过噶啦，你咪试过一次好卵巨型嘅 patch 出现嘅，几十个 G 噶嘛？嗰、那个就系将嗰啲烘焙嘅素材切咗落去，原本嗰时仲未搞掂啊，咁啊令到佢入边可以佢你画面唔会靓咗嘅，其实佢系乜嘢咧？另一个方向，同样嘅画面情况下，减少佢性能需求。咁咪流畅咗咯，你知 PS4 啲性能几咁快线速尘嘅啦，即系佢慢慢咁样做。本来好多以前做完只 game 系几时做完 master up 嗰阵时，所以某套小说就好中意讲 master up 咁样。而家咩世代啊，仲讲 master up 嘅咩 ？master up 后面变咗乜嘢咧 ？day one patch， 即是发十日之后，你一开始打落嚟嗰几十 G 就系、是、偷咗呢个时间去，由交只碟去俾压碟厂开始嗰阵时。去到佢压碟啊，跟住销售啊，嗰阵嘢，然后真正嘅发售日，去到玩家手上 day one patch 呢个中间仲有一段时间，你系可以争取呢段时间去执掂只 game 嘅。但系原本系谂住咧，就系有啲咩事，有啲咩意外，执唔冇发现到个笔，送咗去 master 之后先出现嘅笔，喺嗰段时间执嘅。以前嘅 day one patch 系咁样，后屘而家见到 day one patch 佢原捻全将发晒嗰一日当成系 master 嗰日嚟，嗰日嗰只 game 先完成嘅。甚至而家更加夸张，嗰日只 game 都未完成啊！你等翻一年半载，我先执嗰只 game 咯，一样嘅，就系、是、因为佢哋面对财政压力，我要不断将个时间延后，不断将个发售时间无理地向前推前，无视只游戏嘅品质。呢、这个就系点解我哋成日会话嗰啲有好捻多笔，因为一只游戏啲笔啱啱开始嘅只游戏啲笔系多捻到你不可以想象嘅，啲笔系非捻常识到玩唔到都系非常正常嘅事嚟嘅，啱啱出嗰阵时。第一个版本啦，咁呢个就系点解成本上涨会同我哋玩嘅品质会下降会有影响。另一个系统方面， 而家啲 game 系越嚟越无聊啊！我谂大家应该有个咁嘅感觉啦。当然有趣嘅 game 依然系有嘅，好玩嘅 game 依然系有嘅，但系大家啲游戏越嚟越同质化。点解咧？呢、这个就系一部分原因，一部分啦，唔系全部。现在开发游戏咧，系唔会由零开始做起嘅， 一定系用翻旧嘢噶嘛。嗰日你用有现成用现成做啊嘛。 你就算系一间新工作室都好啦，你都系用旧嘢嘅。其实不过就唔系自己嘅啦，系人嘅旧嘢。你成日听咩香寒霜引擎啊、虚幻引擎啊、玻璃引擎啊、水晶引擎啊，嗰啲乜乜引擎、物引擎嗰啲咩嚟嘅咧？就系、是、一啲而家已经做好咗嘅游戏嘅一啲碎片，你可以咁样理解啦。开发游戏当然有时佢冇嘅你要写出嚟啦，但系有时尤其是我呢啲湿鸠，其实咧系将一啲碎片砌。哦，我要一个攻击嘅模组，咁我就揾下有冇啲已经完成嘅攻击模组。咁咪车落去，哦，我要有个计算血量嘅模组，咁佢有个个素食管理嘅模组俾你，甚至呢个龟爬嘅模组，咁你可以揾到喺引擎入边就会有啲咁嘅嘢俾你。其实全部都系以前人嘅精嚟嘅。咁当然啦，你会谂得到，咁我既然有前人嘅精用，梗系唔会自己做啦，除非用唔到。一般大厂咧就系除非用唔到，如果唔系咧，我系乐意开发嘅，尤其是用自家引擎嗰啲公司。因为我开发完都是自己用的啫嘛，即系Square 就系啦，其中一间啦。你见佢个引擎而家仲好劲噶，仲系成日都睇住佢只水星。而家好似换掉咗， 唔知啦呢样嘢。 啊，换咗 Unreal 啊，佢之前系成日提住佢个水星引擎几咁劲，几咁劲噶嘛。最后咪系 而家冇得 Unreal， 因为 Unreal 全世界一齐做啊嘛，好捻多人都有用紧 Unreal 啊嘛。咁当然有啲人系唔会交翻嗰啲嘢出嚟嘅，但有时有啲嘢你系会交出嚟嘅，因为可以买啊嘛。系啊，仲点啊？卖嘅。入面啲模组有当然有免费嘅，亦都有啲已经喺个引擎入边嘅，但有仲有一大部分系卖噶。当然有时你俾有钱都买唔到嘅，不过有啲就系咩啦？譬如交鸭个仔应该冇噶 ，Capcom 开发咗一个斩把刀落去好爽嘅模组，即系动作嗰啲细微点样调整啊，嗰啲咔咔嘅嘢，跟住攞佢可以攞上去 Unreal 嗰边卖，可以假设嘅咋，佢攞上去卖，跟住。我如果我想要一个斩得好捻爽嘅，跟住见到哦，佢呢个叫做哦卖紧几钱啦？哦109,700 yen 啫，真系平啊！先讲即系坚系平啊！如果系咁啊，咁我就可以唔使做咁多开发，我就可以直接用人哋嗰个109,700就车落去咯。咁我咪悭咗好多钱啦，悭咗好多成本，悭咗好多时间啦。咁问题就系，如果你所有嘢都咁样做嘅话，你可以想象到啲人系咪差唔多咁嘅款咯？有时唔系啲人冇创意。是他限米煮限饭，他不可以由零开始实现他的创意，他只能由现成的东西执返出来，那就会变成跟人家很鬼雷同。当然不是讲某些缝合怪游戏，那些是另一回事，我讲很细部的模组。尤其是如果你使用那些比较大脑那些什么 Unity 啊， Unity 是个商店很完整的。为什么其中那么多手机 game 都要用呢？除了跨平台之外呢，就是他的模组商店很多，你上去看一看就知道了。免费的又有，收费的又有，免费都不差的其实。但是你可以想，可想而知做出来的游戏是不是会差不多款。有时你会见到呢，这游戏呢明明不是抄的，但为什么他打过一下的动作呢，尤其是手机 game 成日见，为什么这么 Q 似人家 同一套嘢好嘛。 不一定是抄插的，是用同一套嘢。虽然我要提一提啊，这个崩坏用 Capcom 的动作一定是抄的，因为 Capcom 没放我那些模组出去。我非常肯定。就是这样会有个这样同质化的东西。那你挺好玩的东西同质化之后就不好玩的了嘛，是不是？所以这样就不完全关这个军备竞赛的事了，但是它都是一个节省成本所之后产生的东西。你想想，如果现在这个世界开发游戏只要100万元，你会不会想那么多缩数先？会不会搞那么多东西先？不用啦。其实 现在不是现在100万是100万呢。 啊，就是因为它这个军备竞赛。而它做一样东西，就是刚刚有提过少少的。烘焙你只要改过嘢，你个烘焙要重新嚟过，啱啱讲过㗎嘛。咁就会变成就係你好有可能你要沿用返你以前嘅动作模组嗰啲嘢，都系其中一样嘢，同埋你唔夠膽改。你唔会搞做一个好天马行空好出奇好唔同与众不同嘅游戏模式㗎。因为你咁样系用唔返所有以前嘅嘢。尤其是中间执到一半你发现有问题。咁你要改喎。技术部唔屌你老母，咁点样令到我哋可以唔使改啊？超规储存咯，跟翻以前嘅人做嘅嘢咯，甚至更加大镬情况系乜嘢啊？你发现有问题啦，但系开发期在即咯，要出 game 噶咯，咁啊，咁有得佢咯，甚至好多 game 都有噶啦， 你会见到而家啲游戏成日咁样话，你啲 DLC 嗰嚿砌埋落去本体先叫做完整嘅，一只完你一只完整游戏拆开几廿份，即系嗰啲咩 mon 乜嘢啊嗰啲嘢啦，成日俾人屌噶。其实都有呢个开发周期越咁，佢要唯一一个合理时间内 build 只嘅，我应该系金主可接受嘅时间之内啦。其实唔系一个合理时间，我出嚟咁你咪唯有要摸你就三寸不烂之舌，好似我哋咁。一开始就系讲半年，半年变咗九个月，九个月变一年，一年变咗一年半，最后一年九个月先俾咗只 game 出嚟。 唉，成日有啦，呢啲太多啦。 咁你三寸不烂之舌，可以说服到你老细咪得咯。但系老细都仲好少少。如果系好似啱啱讲嗰啲咧，投资嗰啲咧，佢会攞份对赌合约俾你嘅。你嗰阵时讲嘅，几时出唔到只 game 咧？你要赔咁多钱俾我噶。犹太人发明嘅呢种合约，几时出唔到只 game， 你要赔咁多俾我对赌嚟嘅，以换取我投资资金落嚟。另一种就是赚不到那么多钱，你要赔回个差价给我。这个香港电竞馆就是这样的对赌合约来的，都是犹太人发明的。那你想想 你有个这样的合约压在你头上面的时候，你还说什么？你还说什么理想，说什么游戏，说什么。 我觉得开发游戏根本不应该说理想初衷的，有时当你想开发三 A 大作。 所以就造成这样的死款咯。 Indie Game 就有权说了， Indie Game 就。 嗱，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会有段时间是，当然也都关开发游戏。有段时间是很中意，先是中意同人 game， 顺手就看回一些 indie game， 跟手就看手机 game。 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成本低，会有很多的创意走出来。那你就可以看看人，欣赏下人家的创意，一来就赏心悦目，你平时打埋啲机都咁嘅款嘅，看看人家怎样搞。二来就是吸收下养分，吸收养分真的不是想住抄。那么现在也是为什么啲低成本小制作反而经常会有惊喜给我们。Hades 都原本都是 indie game 嚟噶，即系呢个吸血鬼猎人啦、杀戮尖塔啦、空洞骑士啦，呢啲都是 indie game 嚟嘅原本。咁而后屘有发行商嘅另计啦吓，点解佢哋又？因为佢哋本来唔想同你搵咩巨型 3D 模组，就算佢哋真系用 3D 呈现，大家都接受佢一个佢个 3D 其实真系展现俾你睇嘅啫。其实好多噶，你走上 Steam 睇下，Shift 反而少 ，Steam 最多呢啲。你见到个 3D， 哇 ，PS 电脑嘅嘢嚟噶。咁唔紧要，佢好玩咪得咯，即系好多啲乜嘢啊，因为大家接受啊嘛。其实我所以呢样嘢咧，有时又唔可以怪晒游戏厂商啊。虽然我觉得呢样嘢大起个军备竞赛嘅，当然唔系 Sega 啦，虽然佢系开咗个头，但系以呢样嘢，即系以画面啊、多边形啊、3D 立体嚟做 sell 个卖点，绝对系 Sony。Sony 系最靓租咗要做呢啲嘢噶啦，因为佢唔识开发游戏啊嘛。Sony 系唔识开发游戏，我重申一次 ，Sony 系技术好嘅咋。Sony 嘅技术佬又同 Sega 啲有少少唔同，不过算啦，佢都系技术佬啦，佢系唔识开发游戏。九多良木健喺当年啊，佢系讲过话，我嘅知音全部喺任天堂度。佢嘅知音当然唔系指佢啲感情方面啦，系讲紧佢喺技术啊、喺游戏开发啊、理念上面志同道合嘅人啊，竟然全部喺晒任天堂上面。因为佢哋先出任天堂识出做游戏啊嘛，九多良系 Sony 入边少数真系识做游戏嘅人嚟。咁佢哋唔识做游戏，咁点样先可以？讲到做卖点啦，即系你睇下，好简单啫。任天堂游戏非常常之简单，玩 game 嘅 demo 啊，你就已经系哇正好玩。即系而家《塞尔达》咪又应该系咯，你播个 demo 睇下啲人点样玩《先行者》，你就已经觉得哇好捻过瘾。你睇下佢哋点样就系攞个只手点样揈嚟揈嚟揈去，点样砌乱咁砌，点样唔用官方认为佢你嘅通关方式，点样咁粗嚟去过关？《塞尔达》系允许咁样做噶。呢啲咁嘅好玩的玩法，你只要睇一睇人哋点样玩咧，你就觉得哇正。但 Sony 系冇呢个能力，无论佢自己开发呢啲游戏又好，佢自己本身都好啦，佢系唔识呢啲嘢，我哋连个概念都冇嘅。咁佢唯一同你讲咩啊？我哋啲 3D 好卵劲，我哋又多啲波边形，有几多万几多亿，佢成日识呢啲数字上嘅嘢咯。我哋 720P 1080P， 即系我谂紧你攞部 PS 3攞去车上 1080P， 即系你车死佢嘅啫。基本上佢净系识呢啲咁嘅数值上。即系嘅嘢， 即系买都唔得。 二最惨咧就系有另一个人推波助澜，就系、是、供应佢哋 display 嘅主要 Nvidia 同 ATI 啊。 Nvidia 咯 ，Nvidia 喂，咁 Nvidia 一关就系 Nvidia 一定一 N， 但唔系先，首先系 ATI 嘅 ATI 先噶。 嗱，应咁讲，咁 display 卡厂一定系推啦，即系炒佢Wacom 时推Wacom 时，佢唔想出声啦，因为 Wacom 呢样嘢另一个问题啦。但系 嗱，佢都推Wacom嘅，屌嗱声你冇理得 啊。嗱 ，Wacom 推Wacom。AI 推 AI， 总之就咩？边嗰边一样嘢令到 display 卡好卖，我推嗰样嘢就未来主流。 再商 啱噶嘛？呢样嘢我觉得冇问题嗰样嘢。 咁再商言商又冇错嘅。 再商言商冇错噶嘛？有一句咯， 我推啫嘛，你做你嘅事又唔关我事啊！屌，最紧要我自己卖出咗，有咩光追啊？咩四零九零大佬啊？成皮几两皮一张卡几啊过瘾啊！喂，我卖咗之后，你啲枪用唔掂你嘅问题，你黑啲 game 出唔掂系你嘅问题，惨过你惨一个即系用黑博讲句就系、是，你傻閪喺我手掌心起舞，跟住系咁讲啊！嗱，四零九零好正啊！我卖嚟用水冷几点过瘾啊！你閪 game 出冇话啲 speed 咁嘅垃圾 game 玩把咧，跟而家先系主流啊！咁你柒喊一句，你班傻仔，攞大嚿钱嚟，跟住随住我支魔笛起舞啫，系咁噶啦。 就系插句话啦，虽然咧对我嚟讲，四零九零最吸引嘅地方系五秒取一张图，真系停位啊。OK 啊，唔系咁系啊。喂，有句咯，你当你需要出系咁出图，咁你钱啊嘛，有钱即系我琴晚喺屋企转条片 ，run 条片。我公司 run 一条十零分钟嘅片，四K 片 run 成九个字，我屋企部机十分钟 run 完啦，几快到我咗吓，个月做完噶，大佬我连 full 十张图都未执好，已经做我转完条片噶啦，唔咁快系嘛？喂，钱嚟噶嘛？ 方麦个720P 啊，40分钟我要将40分钟啊，720P 啊， 我 run 一条4K 片，仲系好似 run 去45分钟至一个钟。我喺屋企15分钟都唔知道有冇添啊，就 run 完啦，几个人，但系 M M M 即系真系快到感动。 题外就讲，题外讲到呢度啦。咁总呢啲生产力系另计嘅 ，display 厂系点样参入呢样嘢入边咧？首先，佢系创造嗰啲需求出嚟嘅，即系你谂下，当年咧，你玩 PS Two 嘅年代，根本就唔同你讲咩高清嘅，冇讲冇呢啲嘢嘅。PS Two 啊，已经系冇咁多嘅嘢讲噶嘛。 PS 3都未有啦，系 PS 4先开1080啫嘛。 唔系 PS 3有啊 ，PS 3已经 sell 高清啦 ，720P 后尾个 PS 3佢仲可以 1080i， 可以。 即系最简单就系一样就系 8K 最60fps。我第一个反应就系、是、有几部电视而家 4K 电视都唔系特别多人用啦，虽然已经可以普及啦 4K 已经，但系 8K 你 H 屋企需要100寸大电视咧，因为你唔超过70寸以上大电视，你 4K 同 8K 睇唔到，你肉眼睇唔到分别噶，多鬼鱼嘅。当然我承认。8K 是靓嘅 4K 嘅，即系太过啲相机嘅技术我唔讲啦，但系靓嘅问题就系、是、一般人系唔会睇到咁细，除非你攞嚟试机，即系话咩？即系风泽啊嗰啲咧，你用100寸大电视攞嚟 8K 片攞嚟播，真嘅呢样嘢有需要，但你唔喺屋企睇呢啲片系嘛？冇需要噶。 呢一刻我望住一个 4K Samsung 嘅 4K mon， 30几寸，但系距离我只系34mm 左右啫，因为我当 mon 咁用。佢系4K 同1080，其实系分别，其实真系唔系好大。 你摸嚟文 mon 嘅啫，除非攞嚟。 咁我视力差，真系文地 mon 嘅嘛？如果唔大个， 唔系应该咁讲，有个呢个系拆开讲嘅就系、是、相机点解啲相机用1200万像素啊？好简单，因为冇咁热啊嘛。你嗰阵时你个纤毛纸越大，晶片处理越大，你热度越高，咁你结果你部游戏机做咩啊？辣手啦。你相机咩？过热啦，一样噶嘛。你超水点解要缩细啫？游戏机好似 Switch 咁样 ，Switch 热极有限嘅。但系你而家手机，哇，大佬，你话讲你手机点劲，你跟住竟然 ROG 出咗咩啊？手机散热线、黐胶线，即系就出咗咁样。 之前 ROG 六已经有噶啦， 就啲戇鳩物，啲戇鳩产品，因为你有市场啊嘛。变咗你游戏一样噶，你游戏当你出游戏出到咁劲时候，你部 PS 咁大喺度。点解 PS 我唔买啫？讲真，我要买随时买到噶。我都系想玩 game， 我又玩 Elden Ring 啊，想买嘅问题就系、是，当我睇见嗰部咁乸大嘅机，我就系摆屋企我地方，摆公司太过分。我摆边度啊？你唔该，你缩细佢，你同我缩细一半，缩细一半我就买。呢个好重好易性问题就系、是， 其实有办法噶，不过我帮你唔到啫。学生系提得太好啦，咁我翻嚟呢度点？我哋讲紧咩咧？其实呢啲 display 厂咧系不断咁吹谷，造成一个好似。你讲你而家打机唔用 4K 做乜嘢啊？好似打机唔 4K 冇得打机，我理解唔到喎。 嗱，归根究底啊，我揾出最初边间厂最吹嘘咧 ？Sony 当初 Sony PS1开始吹画面，因为佢拍画面打赢 Sega 啊嘛，跟住 PS 继续吹画面，佢都虽然 跟住 PS3 佢都系要吹画面，点解佢要吹佢自己个粒？而家都变咗笑话啊 ，sell 嗱。佢一路谷畫面，當年我自己喺雜誌，我前一排我喺我揾翻舊陳年舊稿啦，即十幾年前我雜誌寫嘅稿啦，我當時已經屌緊啦，依種咁嘅 Sony 依種咁做法咧，一定害死人嘅。結果俾我講緊中咗啦。 而家咪搞到就咩？所以系变咗就二分化，就系、是、高端 game 得翻嗰几间大厂，即系个 Ubi 啊，嗰间大厂有钱开发，跟住一大堆 indie game，indie game 全部流晒俾 Switch， 跟 Switch 就咩？系啊，我冇 game 閪啊，但系我好多 game 玩，我随便拉我安我嗱世阿力拉斯出翻只当年嘅 NES 个世界传迷宫出二三合集啦，我谂住我一定买啦只 game。喂，呢 game 你唔会谂住喺 PS 五玩嘅，但系喺 Switch 一部细机玩几过瘾啊！就咁样啫嘛，即系变咗只咩？两个一个二分法就系、是。大厂系厂越嚟越大，就越嚟越难做。细厂玩边鸡，但系非常好做。但系咧，嗰所谓 game 迷啊，又其实黑薄讲句咧，啲索厨啦，又鄙视细 game 话搞错啊！你 sweet 咁啊 ，sweet 啊，偷成咁嘅样，你玩得落嘅咩？即系要有呢个咁讲法，我心好我咪玩得落咯。 呢类咁嘅讲法其实好本末倒置，就系喺呢类咁嘅行销，点解我要加埋 Nvidia 同 ATI 落去数嘅咧？就系、是。呢一種為畫面至上嘅氛圍，佢哋係有中間係獲利。佢哋因為咁樣，佢哋啲 display 先燒得出嘅啫嘛。如果唔係，大家仲用緊1060，我燒條毛啊！ 咪就咯， 即係 最緊就係 佢係要不斷咁吹谷，而且仲係不斷咁替舊換新。佢有一年出一代新嘅，一年出一代新嘅。你最好每一代換，唔會代換都隔代換。每两年买我一张 display 卡，咁咪和味咯。 最咯，即系纯粹一弯就你利益关系啊嘛，大佬，样嘢唔同咁讲法啊嘛。 但系啦，虽然啦 ，display 卡就所以系 PC 嗰边啦。你谂下，如果我要两年一换嘅话，我啲游戏个画面啊嗰啲嘢要去到几咁癫？ 两升一次， 要点？ 即系而家咪变而家有咩？我成日有反应就系、是、有冇咩光追有咩有？有反应就系、是、呢 game 系咪好玩咗啊？我死包得唔会。纯粹画面靓咗啫。 睇 game 有一两只系有关咗嘅。control 嘅话系会有关系嘅，因为 control 系你要睇住个倒影去玩嘅 game 嘅，即系个倒影啊，嗰啲镜嘅倒影唔系靓咁简单，你要睇住嚟打嘅。咁光追其中一样就系反射啊嗰啲嘢啊嘛，会关事嘅。咁啊，其他嘅都系靓嘅啫。即系总之就系、是、画面嘅提升对游戏性能系毫无心啊，而甚至喺开发游戏个阶段嗰阵时咧。它会排挤了无论是调试啦、开发啦，还是去改东西的资源会因为画面的提升而被它排挤了资源走，甚至是刚刚讲的就是因为这样而限制住你不可以随心所欲地去改你所有的东西。当然你这个垃圾制作人随心所欲搞出来都是垃圾来的，但是都限制了优秀制作人要花时间去想，喂，这里走搞不定，我这里搞不定，我正经的事最常见的就是我想这样做，跟着喂，这里搞不定，做不出来，咁就一棍板死咗我喇。点解呀？即当然是因为我哋冇钱啦。大厂都有咁嘅情况出现㗎，就係大佬你实现呢个功能唔係唔得，但係要多几百万喎 yen 喎。即係或者係唔使咁直接啦，你话佢要做多一个月喎。你同我哋常驻团体先讲常驻团体同高峰团体两个唔同㗎。我哋常驻团体都300人喎。300人一个月人工系咪你俾先？咁你就收皮㗎喇。就咁简单，真系非常之简单噶咋？我哋得几个人团体，都系同一句话啦。咁嗰几个人呢、这个月嘅人工系咪你俾？你即刻收声，即刻收皮。但系如果佢哋唔需要将啲无聊嘅资源抌落去画面上面，即系当然啦，你可以随住世代慢慢进步嘅，少少进步，少少进步咯。你唔一定要去咁样吹谷佢啊嘛，唔一定要上咗阿老王嘅当啊嘛，就系咁啦。即系咁。你可以想象到佢可以留翻更加多资源去到真正会令到玩家好玩嘅地方上面。有时你真系以前好少用碟啦，以前碟嗰阵时咧系经常会发现只 game 入边会有啲残余资料喺度，嗰啲资料就系废弃案嚟，唔一定系只嘢唔好玩或成，系赶工赶出嚟。 或者系最简单最经典例子就咩啊？ 信衰后边两关。 MGS MGS 4啊，苍蝇王国啊。成只 game 基本上是嗰度系一大 pat， 好多人都话啊，当然就咩？因为我话咪要赶只 game 出嚟，结果成个苍蝇王国 cut 咗去，结果只 game 系唔完整嘅，因为嗰度系根本上啲人一扫即系拆翻啲嗰啲苍蝇王国嗰啲资料啊，哇！嗰度起码出到只 game 就系去到，但系少少就费咁啦。 咁啊唔止添，咁呢个近期少少嘅呢个 Sonic 个未知境界啊，即系呢个 Sonic 版萨尔达，都一样俾人查到佢跳咗岛。即系佢有一个空岛，一个空岛咁样噶嘛，有岛系唔见咗嘅，一样嘅啫嘛。点解啊？冇钱咯，赶时间咯，就咁咯。你谂下，同一样嘅售价，你玩多只岛，唔好话好玩啲啊，少少耐玩啲啦，系咪先？ 呢个系老任就相对比较少出现呢类问题，其实相对啦，其中一个惨烈嘅教训就系新衰，新衰入边飞咗入只碟入边噶啦，所以啲人先话得出嚟噶嘛，系有两关嘅关卡系唔见咗嘅，有资料而冇关卡，你玩唔到，就系赶开发，佢要赶住同 game key 一齐出啊嘛，当然啦，呢个马里奥唔同 game key 一齐出，唔同新主机一齐出，你仲买约嘅，咁但系好遗憾就系因呢、這个就另一种原因啦，但系。因为咁样，其实你会见到有啲真正换玩家损失嘅，咁当然亦都有部分厂商佢又要快出，咁但系佢又做唔切某啲关卡要跳啦，咁咪将佢一斩 DLC 后面先车翻落去。我喺做 game 嗰时最常听个三粒字就系 DLC， 即系唔系我哋谂住卖咁多嘢啊，系啲资料唔系喺只 game 本体入边，系攞落嚟嘅，嗰个都叫 DLC 啊，喺我哋开发游戏嚟讲。那個都叫 DLC， 不是大家先認知的 DLC，但是很多 game 為什麼後來會出個很明顯是遊戲內容的一部分的 DLC， 不一定是那種所儲心積累昆利水的，有時候做不切，結果要跳了那個關，但又不睡巢，我又等了錢下去開發，又做了一些東西，又做到一半了，又不睡巢，一來就是製作者本身不睡巢，二來就是開發商計不過他的數，那就將他、既然都是這樣，你出了一隻 game 先，咁后屘就先执翻乱佢，用 DLC 嘅形式车翻落去。咁啊，中间故事点样完咗佢咧？就剧本谂掂佢啦。剧本唔使，剧本几乎唔钱咁写。 真系。 所以你会发现，现在游戏好多为人诟病嘅嘢，最终你都可以连结到成本上升呢件事。而成本上升好大部分又可以连结到 3D 军备竞赛上。呢个点解我哋两个都系？你见我哋屌咗个几钟啦，已经一路都系屌呢一样嘢，就系、是、其实咁多年嚟都系咁样。而大家都落咗答，都落答去呢个军备竞赛嘅故事。你当你个 mindset 就系、是、哦，你画面要越来越靓，而家冇 4K 打唔捻到机啊！你唔系用144Hz嘅，你就唔捻可以叫做专业电竞。 我而家买一只所谓电竞电竞 portable mon 啊，佢打住咩240Hz 嘅去到，虽然我去到咁样，我都唔觉得乜入任何有特别。 电竞 mon 嘅下限系144，再低嗰啲唔可以叫电竞 mon。你打起要飞咩？你咪系咁死，咪系俾人爆头，即系话我口臭都话咁话啦。 咪都系讲， 即系但系呢啲咁嘅样嘢，你咪刺激到销量咯。系、哦，我要 4K，咁我要换新 display 卡啦，我要换新 mon，我攞住个旧 mon 点睇我 4K 画面啊？吓、啊，即系咁样去创造个需求，啲厂商需要咁样做，而某份厂商亦都落得用呢样嘢去 sell 佢只游戏。去掩盖佢游戏性上面乏善足陈嘅问题，呢个就系而家啲 game 各种问题，其实你最终归根究底都系可以指向好类似嘅问题上面嘅，就是这么回事。 唉，真系， 所以就啊，不过就我相信有 系一啲无可奈何嘅嘢，但系所以咧多支持旧 game 啊、细 game 啊、支持 Switch 嗰啲咁嘅 indie game 啊。 即系我觉得是大家要改变你自己的 mindset 咯，即系唔好再咁执着。当然靓画面啊，大家都想嘅，但系有时真系唔好咁执着个画面，适当地要求同你追求极致。最捻讨厌呢四粒字，最你 Sony 又最中意呢讲呢啲嘢噶啦，咩追求极致，钱从何来？你俾钱买只正版 game 之后，加正版 game 嘅厂商有冇赚到钱啊？喂，你成本断三级跳咁计，你只 game 几乎冇加个价、哦。当年 DQ 卖9000 yen，而家卖10000几，廿年咯、哦，冇通胀噶呢个世界。佢哋成本又三级跳、哦，佢成本嘅上升系快过通胀噶、哦，边个买单啊？咁最终冇人买到单嘅情况下，咪成个品质向下跌咯。啊，但系呢样嘢系冇话一个半个人可以改变到，只有大家都开始放弃。去追求嘅画质，即系老实讲，我以前咧喺大概 PS4 年度嗰阵时咧，谂住就系、是、喂，冇乜得再追求啦啩。 我嘅当我喺 PS2 之后，我就依无止境嘅无依无止依系无止境军备竞赛，因为就系 CPU 要加上技术，纯粹技术嘅问题，人脑系追唔到嘅，但系你仍然会追，因为就系你总系有班傻仔喺度起舞噶嘛，咁你嗰班傻仔喺度起舞嘅话，你唔满足嗰班傻仔，咁结果就咩？你班厂商死晒，而家我讲晒啦，我当时我已经话啦，啲十厂系越嚟越少嘅大厂，而家大厂少到我即系直送我出去日本大厂，跟住又呢啲就完未听过嘅游戏工作室细厂，啲细 indie game。 呢个亦都系，我哋再一次讲啦，呢类问题嗰阵时系讲乜嘢咧？系讲任天堂成熟的技术水平盘算思考，压横整军平谂出嚟嘅。 佢呢样嘢就系讲紧，喂，大佬，你唔一定用最前沿嘅技术噶嘛，你用成熟的技术。嗱，先讲，现在呢一刻你就用紧2014年嘅 chip 咧，其实系过咗份嘅。其实2023年咧，你可以用翻啲2017啊、2018年。喂，好简单，我而家自己部电脑啊，2014噶部 CPU， 虽然系嗰阵时嘅顶级 I 出嚟嘅。 唔系，即系我而家都系我讲法就系、是。PS Switch 二啊，当佢即系暂时叫 PS Switch 二啦，任天堂 Switch 二。你如果俾咗 PS 四嗰个画质嘅话咧，大家已经完收货噶啦。 我觉得系适当地恨后两三年咯，两三年唔够啊，三四年。而家七年就真系过咗份嘅大佬。 因为 PS 四其实已经收货噶，因为其实好多厂就咩啊，你只要俾咗 PS 四我，我就即刻可以将只包四 review 订过去噶啦。你结果嚟讲，你俾咗呢个最即系叫做。最低門檻，你俾到個我就得噶啦。實際上，而家嘅技術要維持喺五小時內嘅電力啊，即係起碼有三四至五個鐘頭電力。PS4畫質係做到嘅，即係睇點計啦。但係任天堂其實當初諗住賣10年嘅部機，先任天堂就我覺得 Switch 最衰嘅地方就係冇及時去出鋪。而家已經隔咗7年啦，真係有啲真係有啲耐。呢個係事實嚟。 但係 5年就差唔多一部機噶啦嘛。 但係任天堂唔係咁，當年嘅 Game Boy Advance 當咗好耐好耐好耐好耐，佢都唔出新機啦。雖然任天堂咁，佢而家咧就話唔出新機，咁出強化機咯，即係以同一個規制出部 Switch Advance 咩啦？ 普啦叫普啦嘛 ，Switch Advance 啦叫做 Switch Advance 咁樣用翻舊 game 新舊 game 兼容嘅張卡，有個張卡設計唔同意啊嘛，插落去咁你部機又可以玩5年啦。对啲中手对细厂嚟讲又开心，啲大厂嚟讲我都可以将啲 PS4 旧机掟上去，大家开心，冇搞到咁辛苦啊！呢啲嘢真系，不过但系我啊，下年感恩节啦，我最快都下年感恩节噶啦，任天堂嘅尿性嚟讲， 即系点讲啊？因为咧，如果你过咗最前沿嘅两三年嘅话咧，差唔多啲硬件就会跌得落去好平，相当平啊！而佢亦都有翻咁上下能力，其实你而家用1060打。现在最新的游戏，你只要肯降低你的画质咧，其实都达得到嘅。所以点解 Steam 有段好长嘅时间系1060霸榜咁解啫嘛？当年 Switch 嘅做法一样噶，2016年出一只2014年嘅晶片，佢如果系玩三四五年嘅话咧，再换一部新嘅，即系譬如2020年左右出一部2018年嘅硬件嘅铺版，叫做铺版啦吓，即系佢你改进，你改下啲制程啊，即系换翻啲劲少少嘅。咁样其实就已经唔会有而家叫做即係有捉襟见肘嘅问题。 嗯、 但你諗下 ,Switch 嘅硬件係几咁平，喺佢上面开发会平几多。你唔需要再諗咩 4K, 我哋呢边 720p 已经系极限㗎喇。咁我咪唔使计咁我做少好多嘢呀、啊、大佬。 咪其实 其实只要 1080p 交到嘅话，大家已经收货有得㗎啦。因为 1080p 基本上系一个叫做可接受嘅最大公斤数 ,4K 其实大家有啲人已经觉得冇需要 4K, 1080p 俾到我已经 OK 㗎啦。所以佢而家睇下就係老音点，不过呢个唔再讲啦，呢个老音问题唔关我事啦。 我好避免讲呢啲嘢呀，费事 N 年之后俾人 cap 咗咩 56K 上网救数嗰啲呀。所以我好避免讲呢样嘢。 咪咁因为冇办法就是科技问题嘛。 所以我点解係话係向前两三年左右。 科技已经冇得讲嘅，即系讲真，我当年咁唔相信啊，啲 game 可以 download 啫。而家问题点？当年点谂到而家20.5 Mbps 啊，8 Mbps 冇顶，我已经叫宽频啦。而家点会谂到2500 Mbps 嘅 Mbps 嘅啫？冇得讲一样，呢样我都冇所谓嘅。有嗰句，如果我哋嘅科，我谂到现科技进步几大咧，科技应该死嘅。屌你应该叻过我哋噶嘛？屌，但我一般凡人。你是要叻过我哋嘅，应该而唔系话我哋谂到嘢你做唔到噶。 所以我用嘅数咪就系两个模拟世代咯。你两个18个月，即系三年啦。你三年咗咁啊，理论上啊，即系根据模拟定律啊，粒晶片咪平咗四分之一咯，就系原本嘅四分之一咯。咁原本四分之一嘅价钱去开发一只唔再需要咁强度高嘅游戏，但系好玩的，咁大家咪接受咯。其实 所以我其实系啊，所以咧就咁讲啦。结论咧，一就系、是。这个军备竞赛咧系唔会停止嘅。 索尼最大嘅乌天，搞到百姓怨天载道。 系啦，索尼，譬如索尼不嬲最大，不嬲最大噶啦，最大厂。结论二一就系索尼最大滔天，呢个系我结论一。结论二就系 Switch 二，如果你俾 PS Pro 我，当然最好啦。但系 PS 四嘅画面我都收货噶啦。应该话好多人都已经系你俾 PS 四，我哋已经叫哇黄金浩荡啦，好多厂嚟讲，啲大厂啊。 对老入嚟讲，除咗价钱之外，仲有续航力，其实好多考虑之下，其实你根本就唔应该追最新嘅。 系啊，咁真咪就系咯，系 Sony 嘅戆鸠啫嘛。Sony 咁部新嘅手提机，我睇个衰嘅点搞啦。我觉得唔会系，我唔会遥控机，应该都系手提机嚟嘅。而 Sony 微软无限金钱，你同佢癫， 咪就系咯，傻真系。哎 ，OK， 咁今日本来我以为好短结果，咗成个钟头。好啦，咁今个拜到此为止啦，咁下一集再见，拜拜。 系。